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女诗人翟永明的散文集《以白夜为坐标》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著名诗人翟永明生于1955年，今年63岁。他祖籍河南，生于四川，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4年完成祖诗《女人》，一年发表，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与代表作品。1990到1991年赴美，1992年返回成都，重新开始写作，诗风急变。从80年代开始，一直在风格上寻求各种可能性。1998年与友人在成都开酒吧，以白夜为名，同时潜心写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使白夜成为颇具盛名的艺术场所。2007年，翟永明获得中昆国际诗歌奖，2012年获意大利的一项国际文学奖，2013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以白夜为坐标是翟永明近20年最新随笔集，记录他对生活、文化、艺术的观察与思考。1998年，翟永明在成都开设白夜酒吧，在20年里，白夜酒吧因为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而不只属于翟永明自己，还属于整个当代诗歌文化艺术界。本书正如一部另类文艺史，记录了近20年来影响中国至深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它也是一部沙龙成长史，记录了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学沙龙白夜的生存、成长和现状。今天我们就通过翟永明的散文集《以白夜为坐标》的部分内容，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观察近20年的中国文学艺术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和白夜的故事，就从有一天在玉林西路迸发出来的灵感开始说起。1998年一天上午，我路过离家很近的玉林西路，路口一家没开门的服装店门上张贴着一则招租广告。这是一个扇形店门，从风水学上来说，它位于非常好的路口，坐北朝南，门面宽阔，斜对一个丁字路口，前面是通畅的玉林西路，右边是一条小街。我考虑了一分钟，就从卷帘门上接下这则广告。那时我整天思前想后，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儿。这一刻让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1998年的冬天寒冷无比，风格外有耐心，吹得我骨冷心寒。但是许久才迸发一次的灵感告诉我，把这家服装店盘下来，开成酒吧加书店。其实我最想开书店，但是好友唐丹红刚关闭了火过一阵的卡夫卡书店，亏了一大笔钱， 我不敢保证自己比他能干。把两者结合起来，开成书吧，是我的一个计划。咖啡馆、酒吧里有一个书店，在国外早就有人做过，国内还没有。元旦的前一天，我说服多年好友戴红与我一起做这件事。戴红多年在国企工作，对大锅饭抱有永久热忱，对个体经营持怀疑态度。那天我俩站在白雁门口，对未来有各自不同的展望。我信心满满，他忧心忡忡，最后竟然问我，我们到底会亏几个月才回本啊？气得我大叫起来，凭什么我们要亏啊？凭什么？就凭你从来没做过生意，而且还从来都不感兴趣。他如实说。除了戴红的临战离心，当晚与房东签协议也出现波折。这是一部惊悚电影的开头，需用大幅笔墨叙述，因与白夜无关便不赘述，但由此埋下老白夜日后被房东收回的伏笔。白夜开张当天煞是热闹，朋友们都来狂欢，连着几个月都是人满为患，那真是白夜短暂的辉煌时期啊。当然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以至于何多林常常在后来生意萧索时喝多酒之后一次次念叨，那时候出租车都在白夜的门口排队呢，很像八旗子弟回忆祖上的荣光。生意由浓变淡，戴红的心气反由淡转浓。坐在白夜，我和他聊天，他心不在焉，有人路过他便站起满脸堆笑迎向上去，旋即返回。我很生气，劝他淡定，无效。此情此景被刘家坤用其才华横溢又恶毒酸辣的文笔在餐巾纸上挥就一文，记得第一句是从钢化飞溅铁水奔涌的工厂来到了玉林西路的白夜，目光炯炯，关怀路人云云，最后挖苦我二人将60平方米的小酒吧经营得惊心动魄，当场笑倒众人。此餐巾纸曾被我收藏，最近却遍寻不着，可惜了。 90年代成都酒吧很少，公共空间除了茶馆就是餐馆，酒吧只在电影上见过。白夜的设计在当时算新潮时尚，前卫新颖。刘家坤设计的店招大胆地用吸铁敲成，且破洞为壁，让巴西利科夫的肖像从中挺立。过路的好心人不时提醒我，招牌破了赶紧补一下吧，多不吉利啊。何多林设计的巴西利科夫的 logo 黑白肖像上身赤裸，当时我觉得很酷，后来却让人多次误会，一些国外人士轻易不敢进门。何玉忠制作的花生米吧台被很多人称赞，没几天城南的一家酒吧就出现盗版。为防止亏损，我想了一些自认为很牛的点子，比如除了60平米的酒吧里塞进一个书店外，还增加了一个卖首饰的柜台。此时我对装饰性物品大感兴趣，相信别人也是。你看我虽不会经商，却知道必须要最大幅度的使用这60平方米才能让白夜不致落败，谁让我是金牛座呢？咖啡和酒我不懂，但书和首饰却是我喜爱的。后来我才知道，书和首饰我只懂欣赏，不懂销售。记得我亲自前往熟悉的出版社挑选了一大堆书，每个品种一口气要了50本。过了若干年才知道，我喜欢我爱看我推荐的那些书，这个城市不会有超过30个人想买想读。于是滞销的精品书、学术书20年后还堆在白夜的书架和我家中。不过60平方米的白夜很像自家客厅，诗人从来诗酒不分家，诗友遍天下。80年代我在西务所有一单间宿舍，那时人们好几个人挤一间房呢，于是朋友们常来我处聚会，老是不客气地将我家当茶馆客厅，连门锁都给我弄坏了。时常我下班家里已坐满了人，等我回来下面吃呢。这种事现今年轻人听了只会啧舌。90年代生活悄然变化，去别人家不那么方便了，公共空间悄然兴起，白夜算是应运而生。从此诗人们开始到白夜来呼朋唤友， 坐一坝子，流水席一字排开，从下午八点到一两点，不时有人加入进来，酒桌接龙似的，越接越长。现在什么乌镇安仁的长街宴都是事先安排好，不像白夜的长街酒是即兴的、随机的。通常从一张桌子开始，不断有朋友加入，朋友的朋友再叫上别的朋友，最后早已分不清谁是谁的朋友。有几次人呼啦啦的走光了，八元愣在那儿，也没有找到谁是买单的人。一位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开了酒吧，急得给我打电话。你是啊，还敢开酒吧？没听说某某某开酒吧，当晚就被朋友把存酒喝光了，第二天关张了吗？我一笑，没听说，听了也不怕，到现在没倒闭，说明成都的朋友可是仗义得很啊。 好了，翟永明的散文集以白夜为坐标，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白夜酒吧1998年5月8日在成都玉林西路85号落户，这是一个老院落，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四柱三山式西洋门头，院内有一堵清代老墙，其中夹杂汉代残瓦，东西两厢房部分保留圆门窗，院中有两棵枇杷树，两棵年代久远的老桉树遮天蔽日，将白夜笼罩在绿荫之中。就像翟永明在散文中所描绘的那样，白夜酒吧是作家、艺术家、媒体从业人员、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大家庭，这里有心意相通的朋友，也有节日热闹的聚会，还有隔三差五的文化活动。白夜借酒精和文学艺术，把人们最自然的一面、最真实的一面完全地释放出来。 显然翟永明办酒吧不是为了挣钱，但意义远大于挣钱，因为能够从酒吧中挣到钱的人或许有很多，但是能像翟永明这样获得新的创作灵感的就很少了。翟永明说，白夜让我的写作世界和对现实的理解都大大的打开了，而且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从1998年到现在，我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自由和多变的，这在很多时候都与我关心的事情发生改变有关。我认为作家的写作应该跟随内心，内在的思想和观念变了，写作一定会变。这些年我出了两本诗集、三本随笔，其中《白夜谈》完全记录白夜和白夜周边的艺术群体。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以白夜为坐标的部分内容。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剧本《墙头马上》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唐代高宗执政的时候，洛阳总管叫李世杰，他有一个女儿叫李千金。这李千金年方18，容颜出众，质量过人，他深通文墨，尤善女工。一凤三年3月初8那天早晨，李总管有事要出远门，临行前对夫人说，你好生照看千金，谨守闺门，等我回来再议亲事。李总管走后，夫人便把女儿叫过来，仔细叮嘱了一番。不料第二天，千金就失踪了。李夫人令仆人在宅内和后花园认真寻找，却毫无踪迹，急得她呼天叫地，不知所措。然而，关于小姐的去向，李府中有两个人一清二楚，只是怕连累自己不敢明说。原来当时的3月初8那一天是置酒和趋、男女盛极的日子，富贵人家宝马香车，平民百姓衣帽整洁，纷纷到郊外踏青。李千金一心想观赏那初春迷人的景色，不顾父母的训诲，让丫鬟梅香带着笔墨纸砚到后花园去玩赏。